单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就地如重游，月圆更寂寞，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，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，你走之后就能回忆思念守，谁想东流时间怎么多，花开就一次成舟，我却错过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，岁月在墙上剥落，弹尽小时候，又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，而如今琴声悠悠，结局我看透，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，荒野蔓草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，我却错过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，岁月在墙上剥落，看见小时候，又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，而如今琴声悠悠，记忆